青青的山都映照淡绿湖上，看水色尘散光，浮云若水，天空里自在游荡，笑苍生太繁忙。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湖上，美景仔细欣赏，平湖若镜，书中的影子也像，这光景最难忘。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，园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。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，园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。闪闪金光轻飞跃，淡淡湖上，晚风吹过水乡，这样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，这一刻最难忘。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，园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。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，园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。闪闪金光轻飞跃，淡淡湖上，吹过水乡，这样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，这一刻最难忘。